开始轻轻吞我，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，令人忘记理智放了在何。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，犹如浓酒，懂得怎醉死我。我知他的打算，人却不走远，夜幕求我别共爱不可。冷静透一口气，并从头看理智放了再看。